掌管就不必问。耶耶，你阴温柔的眼神，你哄了所有女生，还对你非常大声，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，容易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，我会心花怒放。Honey, chocolate, baby。

see now I will love I will know Oh yeah I will know I will love I will love Cause I know the things will go my way I will know I will love I will know I will love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高慧君和迪克牛仔共同带出的《弄丢》，陈晓东演唱的《爱情陷阱》，伍思凯演唱的《整个世界的寂寞》。 你还爱你活 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我是望着我像密密画满的记号，纵是混乱眼中，代表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眼睛，方知大糊涂。真心比俘虏，觉得做圈套，贪作性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

出现，谁也见不到他的面。